是我树冠，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，叫寻找巫师老板烈铁沙场耍要加强，印尼的空腹最擅长，然后金铜造就五三，他们这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剑用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冰淇淋喜欢双截棍揉成蛋糕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武功，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，气沉丹田说心开，日行千里心下来，飞檐走壁莫奇怪，去去就来。嘿，干嘛不向前一记左勾拳，右勾拳，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。一再抽烟，一根我不抽的烟，一放好多年，他一直在身边。怎么该？我打开任督二脉，东亚兵分的招牌，一被我一脚踢开。哈，不是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不是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新武士练拳击。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剑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。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，龙爪带杠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上勇武刀。快使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！快使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！新武士练拳击，能者无敌，新时代的太极风生水起。快使用双截棍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。